他怎么有用？ 这音乐，妨碍他们家，不过还没声音呢。还是因为很晚了，叫他们做。 是啊，每次我跟客人啊，在这里聊天啊，很大声，笑得很大声，来来来来，一直吵， 真的。